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的话题呢，跟一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书有关。前段时间有一部和他同名的舞台剧登上了北京的舞台，最近还在全国的好多城市巡演当中，当然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。很快就会来到的2019年的大年初一，还有一部跟这本书有关的电影也即将上映，片中由成龙饰演的主角正是这本书的作者。不卖关子了哈，其实这本书呢就是蒲松龄的《聊斋》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就从这本300多年的志异小说出发，一路说到最近的舞台剧和影视剧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喜欢舞台剧的朋友都知道一位香港的著名舞台剧导演叫林奕华。上个月末，林奕华执导的第58部舞台作品《聊斋》就在北京进行了演出。这是一部筹备了7年之久的作品，和林导之前的《在西厢》《三国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等等一样，还是借着古典名著的外壳，表达他个人对现代社会人群生活的关注与思考。舞台剧《聊斋》有两个人物，王耀庆饰演的蒲先生和张艾嘉饰演的胡小姐。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家过客络绎不绝、名叫聊斋的大酒店当中。这位蒲先生原本希望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，但却事与愿违，他只能随波逐流，经营起了一个叫做聊斋的 APP。 这个 APP 说起来有点吓人，里头有各种蒲先生幻想出来的美女，可以抚慰孤家寡人的心灵。而其中一个由蒲先生想象出来的佳人名叫胡小姐，他似乎无处不在，而且比蒲先生自己更了解他自己。故事就这样慢慢展开了。蒲松龄笔下人鬼狐妖的世界如何跟当代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呢？林奕华介绍，《聊斋志异》的原著一共包括了491个故事，而且没有固定的人物和叙事主线。他刚一入手的时候很是头疼，然而当他去真切地体会蒲松龄的时候，就找到了和当今世界的连接点。这个点很有意思，和现代人一样，蒲松龄是个不睡觉的人。林导演说了，为什么现代人晚上都不睡觉呢？不是因为寂寞，而是心里总有放不下的东西。我们看手机、刷微博，不自觉地在做一些事情，其实是希望心里空的那个地方能够被填补。聊是精神寄托，斋是狭小空间。借助着现代科技手段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方便，但心里却越来越空虚了。有的人就算面对面，也宁愿用手机交流，但这种看不到对方的眼神，捕捉不到对方表情的交流，还能称得上是交流吗？林奕华认为，聊应该是有情绪的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。剧中的蒲先生和胡小姐分别由演员王耀庆和张艾嘉扮演，这也是他们俩继10年前的《华丽上班族》之后第二次进行合作。张艾嘉说，当我们把自己锁在一个小小的手机里，很多美好的事情都被忽略了。以前坐车你会望向窗外，但现在很多人在刷手机，车窗外的美景被忽略了。而当你正忙顾着用手机拍摄美景，却把应该欣赏美景的心情也给忽略了。 张艾嘉有时候还会跟他的儿子说，如果你一天到晚只盯着手机，你会连你妈已经变老了都没发现。王耀庆演的那位蒲先生大名叫蒲通仁，听这个名字您就知道导演的心思了。他演的不是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，而是每一个现实中的普通人。观众会在剧中看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片段，体会到自己的情绪。王耀庆就说了，《聊斋志异》看来是些鬼故事，实际上是讲人怎么跟人相处，怎么跟自己相处，怎么在社会中自处的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呢，跟大家说了一部最新的舞台剧《聊斋》，这会儿呢，咱们先把影视剧放一放，先来说说这蒲松龄写《聊斋》的故事。前几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，在瑞典学院做过一场演讲，这段演讲里头就提到了蒲松龄。莫言是这么说的，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，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。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，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，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，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，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、历史传奇、逸闻趣事。蒲松龄和莫言一样都是山东人，早年间家里还是大户，后来渐渐的家道中落。等到蒲松龄出生之后，正赶上清军入关，在山东镇压农民起义，也产生了不少的稀奇事儿。蒲松龄19岁的时候开始参加科举考试，接连考了县、府、道三级的3个第一名，可是从那儿之后却一次考不如一次，直到他71岁的时候才成为贡生，也就是才有了进京到国子监读书的资格而已。那么大岁数了，也不可能再进京当学生了。事实上，蒲松龄这辈子也没能靠考试出人头地，他一直在家乡当私塾先生，顺便还写了部短篇小说集，正是《聊斋志异》。不少朋友可能听说过蒲松龄以茶换故事的段子。说起来，《聊斋》这个名字其实是蒲松龄的书斋的名字。相传他在这个书斋里设了一个喝茶的据点，凡是进来的人也不收银子，就给他捧上一壶茶喝，而书斋的主人蒲松龄就会坐下来跟客人闲谈。他不聊家长里短，专门问人家知不知道一些奇闻异事。听完别人的故事，蒲松龄就把他们进行加工润色记录下来，慢慢就形成了一篇一篇的小说，俗称鬼故事。有人说了，怪不得蒲松龄后来考试考不好了呢，谁让他把精力全用在听故事写故事上了呢？的确是这么个道理。当时蒲松龄有个好朋友叫张笃庆，发现蒲松龄因为写《聊斋志异》影响到了考举人，就写了一首诗来劝他：聊斋且莫尽谈空，你别写小说了，专心去考试吧。可是蒲松龄根本不听，还是专心他的鬼故事创作。其实关于这个以茶换故事的段子，不少人是表示怀疑的。比如鲁迅先生，他就分析说，蒲松龄都穷到那个份儿上了，40多年一直在外头当私塾老师，家里有时候连锅都揭不开，怎么能有空悠哉悠哉地摆上茶、摆上烟，听人讲故事呢？不可能。不过这个聊斋茶棚也许没有，但蒲松龄不管听到什么稀奇的事儿，都收集起来写小说，这是肯定的。另外他还有一个别的取材途径，就是到古人的书里头找素材。聊斋志异里大概有100来篇小说，都是改写自前人的作品。这些前人的作品有时候记得非常简单，比如说在六朝小说和唐传奇当中有这么3个小故事，叫纸月、曲月和流月。 纸月就是说有一个人能够捡个纸的月亮照明，取月呢是说有个人能够把月亮拿下来放在自己怀里，没有月亮的时候照着。第三个人流月是把月光放在自己的篮子里头，黑天的时候也拿出来照照。这些故事写的很简单，可能也就百八十字，蒲松龄拿过来加以扩充和改编，就写出了著名的那一篇《崂山道士》。《聊斋志异》不光只有鬼故事，里头有鬼，有狐，有黑山老妖，全书一共490多篇文章，内容相当丰富。虽然看上去都是些夺人眼球的奇闻异事，其实里头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个主题。一是爱情故事，主人公大多不惧封建礼教，勇敢追求自由爱情。第二个是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。作为一个屡考屡败的读书人，蒲松龄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发言权的。还有一类文章的主题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，虽然表面上是鬼故事，但其实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。所以郭沫若才这样评价蒲松龄：写鬼写妖高人一等，刺贪刺虐入骨三分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是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，哎，听到这句词啊，你应该能想起30多年前的一部经典电视剧，就是87年版的电视剧聊斋。这个系列电视剧是由福建电视台的编剧李栋最初提出的设想，得到批准之后呢，福建电视台成立了录制总部，联合南昌影视创作研究所进行拍摄。这套电视剧很时髦，采用的是边拍边播的形式，最终一共拍了72集，到1990年的10月才结束拍摄。现在看这部电视剧的画面，那肯定是很粗糙了，但是当年看的时候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带感。尤其是大晚上一个人跟家看聊斋，很多人都吓得不敢关灯睡觉。不过这套《聊斋》电视剧篇幅有限，只拍了原著里的一小部分故事，其中有两篇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成了漏网之鱼。这两个故事就是画皮和聂小倩。据说这两个故事原本也是在拍摄计划当中，但后来因为人事变动，拍摄计划就夭折了。不过这两个故事现在却是大家最熟悉的几个《聊斋》故事，全靠其他几个电影版本打下了群众基础。早在1966年，香港导演鲍方就执导了一部电影版的《画皮》，这部电影据说还是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第一部恐怖片，传播非常广泛。影片中演员朱红扮演的妖精妩媚至极，深夜里她卸下伪装，细心地描绘着自己的画皮。当观众依然沉迷于美貌的时候，女鬼忽然转过身来，僵尸一般狰狞的面孔吓坏了不少观众。上世纪80年代，胡金铨又拍摄了一部《画皮之阴阳法王》，主演是郑少秋和王祖贤。王祖贤在片中白袍罩身，面孔肃静，也留下了一个银幕经典的女鬼形象。到了2008年，陈嘉上导演又带来了新版电影《画皮》。这部影片汇集了甄子丹、周迅、陈坤、赵薇、孙俪等当红明星，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插曲《画心》更是比电影走红的时间都长。聂小倩的故事被翻拍的次数就更多了，早在1960年，邵氏兄弟公司就出品过李汉祥导演的电影《倩女幽魂》，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不朽佳作。当年李汉祥为了能拍一部冲击国际大奖的影片，决定把《聊斋》里的聂小倩一篇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。李汉祥选择这个故事的理由是情节曲折离奇，戏剧性很强，容易吸引观众。而且《聊斋》出自中国古代文人之手，虽然涉及的是鬼怪故事，但其实很有中国文化特色，可以拍出一部文艺性很强的影片。 在这版《倩女幽魂》中，李汉祥导演尽显大师风范，影片细节考据，服装华丽，道具精致，而且电影中的布景都是导演自己亲手画的。不过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，大家最熟悉的一版聂小倩的故事还得数张国荣和王祖贤那版《倩女幽魂》。张国荣在影片中扮演的痴情书生宁采臣也成为了银幕的经典形象，让书生热延续了好一阵子。而2011年古天乐和刘亦菲的版本相比起来就差了那么点意思，尤其是古天乐杨过的形象深入人心，刘亦菲又演过小龙女，看他们那版《倩女幽魂》总觉得是串场串到了《神雕侠侣》。咱们再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那部影片，即将于明年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《神探蒲松龄》，是由严家执导，成龙、阮经天、钟楚曦等主演的。不过蒲松龄不是一个教书先生吗？怎么还成了神探了呢？而且既然是成龙出演，肯定少不了打戏呀。据说成龙演的这个蒲松龄还真是武艺高强，可以入秘境、下凡尘、伏妖魔，而阮经天和钟楚曦则是分别饰演了宁采臣和聂小倩。这作者跟自己创作出来的故事人物出现在同一时空里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那咱们就等到大年初一再一探究竟吧。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是从一部300年前的鬼故事集《聊斋志异》开始聊起的。一说到鬼怪，一般来说引起读者的情感体验就是恐惧了，因为鬼怪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。不过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我们却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。鬼不是把我们吓住了，而是常常让我们很感动。在蒲松龄的笔下，不少妖魔鬼怪都打起了爱人类、帮助人类的旗帜，有可爱的狐女，医术高明的娇娜，成人之美的阿秀，爱花爱笑的英宁，聪明机智的小翠。他们不像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那么面目可憎，倒是有些凡人的喜怒哀乐。自古以来，鬼怪狐妖类的小说都很受国人的喜爱，所以不管是在古时候还是在今天，都有很多创作者孜孜不倦地写着这类故事。要说到鬼怪小说的巅峰作品，那肯定是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。不过除了《聊斋》之外，还有不少其他的佳作，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介绍几部。自从《聊斋志异》横空出世，后来也出现了很多的跟风之作，其中一部叫做《萤窗异草》的小说是这些跟风作品中成就比较高的。这也是一部短篇小说的合集，里头一共138篇，讲的都是明末清初的见闻。至于成书的时代，有说乾隆年间的，有说光绪年间的。而且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，我们现在也闹不清，因为这位作者用了一个化名叫长白号鸽子。有人就说了，他这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是一样的，看来是不想让世人知道他是谁。清代袁枚的《子不语》同样是一部鬼怪类的小说集，跟蒲先生的《脱轨言志》不同，袁枚的仕途还可以，一生也是生活无忧，所以他的文字中更多的是闲情和温情，而不是悲情。袁枚自己在《子不语》的序言中就说了，文史外无以自娱，乃广采游心害耳之事，妄言妄听继而存之，非有所获也。从这儿可以看出，袁枚创作《子不语》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，记录奇闻异事也多是为了娱乐消遣的需求。 还有一部志怪小说，作者名气响当当，这就是纪晓岚和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因为一部《铁齿铜牙》，纪晓岚让这位作者是家喻户晓。纪晓岚是大才子，这大家都知道，他还是四库全书的总撰修官，学识那是相当了得。差不多就是在编完四库全书之后，纪晓岚开始提笔写鬼故事的。他这本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主要也是收集了一些鬼怪神仙、因果报应、劝善惩恶的奇闻异事。不知道是不是编严肃书籍编累了，想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给自己换换脑子。写鬼也罢，写妖也罢，古人写了这么多志怪小说，其实还是通过写鬼怪来写人心。那今天关于《聊斋》和其他相关作品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节目最后送出张靓颖的那首《画心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，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，一阵风一场梦，爱如生命般莫测，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，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，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，看着你抱着我，目光似月色寂寞，就让你在别人怀里